ChinesePod.com 好久没吃日本料理了，今天的自助餐一定要放开肚皮多吃点儿。 是啊，我今天连午饭都没吃，专门留着肚子吃大餐。 我也是饿死了，赶快点，这里上菜慢。 来一个刺身拼盘，多要一点三文鱼和金枪鱼，寿司手卷也叫一点。 嗯，要一份加州卷，再要一个拼盘。 哎呀，你们别忙着看吃的，要喝什么清酒、啤酒、鸡尾酒，各来一点吧。 你这个酒鬼，先把肚子填饱再说，酒慢慢来嘛。 什么慢慢来，好不容易才出来喝一次，别浪费机会啊。 我们忙着点菜呢，你别打岔。要烤鳗鱼、天妇罗，还要饺子、乌冬面。 这种一吃就饱的东西不划算，吃不下好东西了。 对，这里有奶油烤生蚝吗？一人一个。听说海胆也很新鲜，多要一点吧。 还有铁板烧，牛肉、羊肉、虾，我们都要。 要哪一种清酒？ 随便你。 要热的还是冷的？ 你决定吧。 我看都要，来吃日本料理就是要喝酒。 我饿死了，现在只想吃。 点了那么多荤的，点一些素菜吧。 蔬菜沙拉，每人再来一碗味噌汤。 这么多东西随便吃随便喝，太爽了。 我们今天一定要慢慢吃慢慢喝，好好享受享受。